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关于大家最关心的志愿填报来和大家呢做一组专题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教育面对面 RBC。 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面对面主办2018高校招生咨询会，今天上午举行，5万家长考生进场咨询；本市首次新中考开考，传统文化唱主角；北京纸质阅读呈现增长趋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由教育面对面、新浪教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联合主办的2018年高校招生咨询会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举行。本次咨询会邀请到了80多所高校，是今年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会，参与的家长学生人数共计5万人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秦天。秦天你好。 那么今年的教育面对面高招咨询会邀请到在京包括京外80余所高校参加，这也是本市今年规模最大的一场咨询会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最多渠道、最直达的院校咨询机会。那么今天现场呢，也是很多家长带着考生一块过来的。家长普遍反映说，通过咨询会面对面和高校进行沟通，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各大院校的细节，而往往这些细节都是在招生简章里容易忽略的。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在公安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设置了3场讲座，专家进行招生政策解读以及考后升学规划的多样化指导，场场爆满。主持人。 好的，谢谢秦天。今年的中考语文试题取消了小作文、大作文实行2选1。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连线北京教科院金教研中心的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特级教师王彤燕老师。 中考语文试它既能够把学生的这个语文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考察出来，同时它更能够引导着就是学生，他在做这儿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学生这个自我的成长和祖国的这种文化历史和实战结合起来，真的对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呢起到这样一种帮助作用。这一次的这个作文题2选1，其中的一个题目一，它就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历史，关注中国的优秀传统的文化。这种题目的设置让学生有的可说，有的可写，真是把学生的这种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当中所获得的这种个性化的见解和感悟呢，能够 通过这样一个题目把它呈现出来。 当下电子阅读盛行，但是手捧一份报纸或图书还是很多人所青睐的。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17至2018》。调查显示，北京市2016至2017年度人均纸质阅读呈现增长趋势。北京市居民2016到2017年度的纸质阅读率达到81.0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8.8%个点。另外，数字阅读率达到83.9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2个百分点。超过60%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选择读物的时候最重视的因素，第一是提高个人修养，第二是对工作学习有帮助。这些内容偏好反映了北京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阅读需要，包括借鉴性阅读、欣赏性阅读、实用性阅读、研究性阅读等多样性的需求。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还是跟高考、跟志愿填报相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来自京华学校的廖中阳校长和赵宏凯校长。 主持人好， 廖校好， 主持人好，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有关志愿填报的这个情况问题了啊。我们的家长，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误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好，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家长还说关心，说我这样一个分数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 对， 这是最样的最直观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对， 其实在这儿呢，我们首先就要澄清一下，我们拿到这个分数了，其实分数呢，对于我们来说，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位次。高考的位次，因为每年这个分数呢，它是由难度啊等等的题型啊等等，这会受到波动影响的，这个不是特别相对来说，准确的一个数据，更准确的一个数据呢，我们是提醒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位次，自己的高考分数的排名， 一分一段表上， 对，一分一段表很清晰。我们每个学生呢，都会拿到自己分数之后呢，对应那个一分一段表，就会清晰的看到自己在全市的这个位次的排名，那么这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拿到今年的这个位次排名，去结合以前的这个经验，前两年的这个经验来填报今年这个高考志愿， 对， 这就一个转化的过程， 对， 就是说我们拿到我们的分数，看到今年的位次，然后呢，再根据今年的这个位次去找到对应的学校，你想填报的这个学校，当年他考的那个分数。这个位次，然后呢再对应是转换成那个分数，这样呢我们的填报呢相对来说才是比较准确的，而不是孤立的拿今年的分数去和去年的分数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肯定是不成的， 对对对对。 好，这是大家可能存在的误区，第一多的是吧，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高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术语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比如说像我们这里边的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因为我们的不同的批次在录取的过程当中，它有的是实行的平行志愿，有的呢是实行的这个顺序志愿，我们要关注到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哪个批次实行的是平行志愿，哪个批次实行的是顺序志愿，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些基本的概念术语了解不够的话，那么可能在我们的填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失误的地方， 对。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长们呢，一定还要关注的一个什么，要认真阅读我们想要填报的学校的这个高考招生简章，因为在招生简章当中呢，它比较详细的、比较准确的、详实的提供了这个所要报考院校的它一些信息政策，比如说今年的招生人数，招生专业以及招生的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像有的专业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等等，如果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些细节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专业呢，他就对身体上提出了要求，比如说像有的什么食品化工，他就要求我们的不能有色盲、色弱等等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的身体达不到他这样的要求，盲目的填报了，就有可能会出现退档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关注 不要只是跟着社会热点跑。 嗯 啊，我们好多家长呢就问我这样的，我说今年咱们哪些高校呢，哪些专业呢是比较热的专业啊，哪些比较好的专业啊等等。今年的高校，我们在填报的过程当中，来您帮我参谋参谋，我们以后从事哪个专业将来能够在工作上发展顺利啊等等。就是我们在关注这个社会热点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呢也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关注这些社会热点，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同学们的每个人的特点去考虑。好多家长呢只是一味的关注了这些社会热点，没有结合咱们同学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咱们同学们的一身自身的特点呢等等去考虑，盲目的跟风。 嗯， 那么这个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盲目跟风考虑进入到大学之后，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的这种情况。 嗯， 甚至呢包括我们以前我们学校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志愿填报不合理，最终呢出现了这种退学的这种情况。 对，嗯， 这也是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学校的时候呢，好多家长呢，比如说纠结于我到底是挑学校啊， 嗯， 还是挑专业呀， 啊， 对吧？我是一本院校一本压线，我是上个一本院校比较好呢，我还是挑一个二本院校比较好呢， 嗯， 等等这样的一些纠结性的问题。 嗯， 其实我认为这些问题啊，根源都在于哪里呢？根源都在于我们家长、我们同学们。可能没有考虑的一个长远的发展的问题，一个长远的发展问题。那么更多的呢，我们还是希望呢，我们同学们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的平台。 嗯，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一本学校，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重点考虑一些学校。 嗯， 那么二本呢，我们可能是相对来说侧重一下专业。 嗯，好，那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就是说看了招生简章之后有哪些一报或不一报的专业。像马他说呢，他说就是他说北邮吧，比如说哈，色盲不能报的专业和不易报的专业有什么样的区别？不易报的专业报了以后有可能被录取吗？我觉得这是不是具体得去问北邮哈。 对对对。 但是不是说如果人说这个专业这个不能报，你就不应，你就别报了呗，是不是？不易报也是劝你别报， 对， 不是一报是吧？说的是啊， 不 易报， 对，不是一报。所以我这上面，我觉得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哈，这个很有可能真的，如果是不行的话会被退档的。我觉得这个结果会很严重啊。 对，退档的话可就耽误一个批次了。 啊，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是我感觉啊，我觉得最好这种就不要碰哈。 对对对对， 嗯，这样可能更保险一点。刘云想问说，没有专业极差的学校如果被提档的话，那么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六个专业是不是可以不考虑这个按往年的分数高低来报，只按自己的喜好？ 投档呢是指投档到学校，而不是投档的专业。 嗯， 那么具体到专业这儿呢，咱们有这么三种投的投档专业方式，一个是分数优先，一个是志愿优先，还有就是专业极差，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得具体关注一下，它如果不是这种专业极差的形式，那么它实行的是分数优先，还是实行的是志愿优先，这两者还有区别的。 对，现在很多的高校用的可能应该是分数优先， 分数优先居多， 还有顺序， 对， 有志愿优先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你第一志愿很重要啊。那大家就得还是得去看招生简章， 对， 你报的那所学校专业录取的时候是按什么啊原则。好，宋小仙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了，说能同时报本科志愿和专科志愿吗？不能，因为先录完本科才录专科。 对 啊。还有呢一位朋友春暖花开说，没到一本线就不能报双培和外培吗？我替两位嘉宾答，不能，双培和外培你必须要过了一本线才有资格啊。嗯，好，还有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哈。比如说风轻云淡说，如果过了学校的分数线被提档了并且服从调剂，那相同分数的人会不会因为招生人数的原因只录取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呢，只要是提档了，学校提档了，他一般是会105%提档。提档之后呢不会退档，只要是没有退档的不符合他要求的一些，比如说身体上啊或者具体小分上啊等等，没有一些特殊的不符合他那个招生规章要求的，一般不会退档。 猫咪九条命他说呢，想问一下专家，北京文科630分，排名1485，1485名啊，没有特别喜欢的专业，希望能够报哪些学校的什么专业？我们呢大概的来给说一下。对， 去年17年 那个文科呢，这个华北电力大学录到1413， 华电。 华电，中国地质大学录到1503。 哦，那这些学校都是。 石油大学也是1503。 嗯。 但是其实这个学文科不知道喜欢什么专业。 嗯。 那你进大学以后，他不也受贿吗？ 对 啊， 是啊，所以说 赶紧得找一个喜欢什么，对吧？这个得定下来呀。 但是您别说，现在确实有很多孩子，他真的就是没有自己特别的喜好哈。所以呢，就是刚才廖校用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把你的这个文科理科，把你的分数，把你的排名输进去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您给大家描述一下。 对，我就输了位次，我就能看到这个。按照位次来查询哪些学校哪些专业在这个之上， 就已经帮你筛过一遍， 对，帮 我 筛过了，对， 那也就是说不单是北京的高校，把外 那可以选，我可以选北京， 哦， 也可以选外地， 我就勾选北京的， 对对对， 或者说外地都均可， 对对对， 那就跟我们其实买东西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北京外地的事儿吧， 输入关键词， 对，北京外地的事儿正好说一下， 哎， 因为每次做节目咱们也做过好几次了，是吧，主持人，那个。北京的这个家长呢，总会有一个问题：我是在北京上一本，还是上外地上211？ 嗯， 我是在北京上二本，还是上外地上一本？等等啊，这些问题总会有的。 嗯， 我相信大家呢，现在也有一些家长在纠结这个事儿。看你看这还得看学校。 嗯， 啊，最主要的得看地域，对吧？咱们看这个，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的这个薪酬榜，其实呢，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学校。靠前的比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呢，孩子去了以后，可能就碰到一些问题，今天也是有家长问我说我是二外吧，北京二外，这个分呢好像现在弱一点，我能不能去大连外国语学院，我就想起来咱们二外的这个招办的吴主任说过的啊，说这个二外的朝鲜语一个班15人。大外呢，一个朝鲜语专业一个班200人，咱们都知道这个，但是这个确实是，这个事实哈，这是事实，这是要考虑的，对，所以还是家长还得想想清楚，想想清楚。 这套这个卡是卡吧？ 是，大家只要 怎么弄？ 大家这样，大家只要这个搜我们京华学校的公众号，精神抖擞的精，振兴中华的华，京华学校，搜进去以后呢，进入公众号呢，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这种免费的，这个查询系统，我们就可以根据孩子今年的分数，或者根据今年的位次，给他提供一些的参考，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就是。仅仅是一个是一把尺子， 对， 对吧？ 量一下， 对，仅仅是把尺子量一下，你到底要做什么衣服？你的身材到底是什么样？那这个系统解决不了，还得自个儿想清楚。 但是有很多的家长需要的只是最一开始的这把尺子，特别还没想到呢。 对。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可以先用这把尺子去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家长现在是什么都着急。 对。 好多家长现在，我觉得还是真的得说一句，好多家长呢找我说，那个校长，我现在这个孩子啊，这个成绩不太理想，能不能你想想办法，对吧？把孩子给我，这个送到哪儿去啊？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说高考是咱们国内应该算是最公正、 阳光 的制度之一了啊。那你现在你要操作这个呢？不太可能。家长呢肯定会有很多骗子现在在忽悠家长。对吧，比方说你只要能搞定招办，我学校我能搞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这些话啊。 对。 将来又花了钱，然后最后什么也没有。 受了气， 对 吧，什么也没有。 好，那这么多分数哈，这个抱歉啊各位家长，我能念的我就是尽量挑出来有代表性的说一下。如果说您没有被问到的问题哈，您可以去搜这个京华的这个官微啊， 对， 然后把您的这个分数啊文科理科都输进去，您肯定先能够拿到这把尺子。 对。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马燕的这个问题，他说想让老师讲一个接地气的例子，理科524分。就在北京念，应该怎么报？524没过一本线。 对。 是不是很多家长会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回答一下。 524呢？如果在一本线下、二本线上， 啊，这样一个分数呢，其实在北京呢，应该可挑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 哎， 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北京市属的一些传统的二本院校， 嗯， 啊，像农学院，啊，像物资， 物资， 哎，北京的这个，北京物资学院、农学院，还有像什么 北信科， 哎，北信科， 啊， 北京的 北工商， 北工商， 北工商不行， 有点不行， 有点不行， 北工商 不行，相当于偏对文科的一个学校了。这样的学校挑选的还是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的哈。 对，专业相当于 这样挑的话最好啊。咱们上次您忘了，咱们一块跟那个北信科的那个招办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啊，把北建工啊，咱一块不是说过这个话题吗？要挑的话，挑这种既有一本又有二本的学校。 对对对。 啊，那到时候呢，毕业的时候，反正毕业证上也没写是一本是二本，对吧？ 进去之后呢，还有可能转专业。 哎，对对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就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啊？大家知道，从去年开始啊。北京就没有三本了， 嗯， 三本二本都合并成二本了，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像这个孩子这样，524，他实际上按照以前算，他是够了二本，他是超了这个三本，达到二本，没有够一本，对吧？ 嗯。 但是去年开始呢，这样的孩子他就等于全跟原来的三本混成叫二本了， 嗯。 这个故事又是怎么来呢？就是16年的9月份有两个人呢，这个我看当着我的面聊天，说这7月份啊学生毕业，9月份还没找到工作，能不能想办法找个地方安排一下。那个人就马上就回了一句话，说是哎呀，三本的我可不要。那三本二本都这个合成二本了，那再过几年是吧，那可能二本的就会比较吃亏。都524。他确实是离这个今天是534哈， 532， 对对对，差了这点分，差了这点分，他就会吃亏的，到时候，他就会吃亏的，所以找一个一本二本都有的学校。 好，希瑞妈想说，学校的提档线怎么能知道呢？会公布吗？ 这个提档线呢，肯定是在录取完了之后才有的，不是说今年马上就有的， 对， 它是根据录取结果才出来的， 它是根据多少人报了， 对， 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学校的这个提档线也是您得把志愿报上都交上去以后，是吧？您才知道您有没有可能考上它，是吧？逗号想说，理科637排名3600，是选择末流的985。比较好，还是选择211的好专业比较好？还有末流的985。 什么叫好专业？对吧？ 对、 然后所谓的末流，末流的什么？就如果说分低就叫末流的话，好像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对对对对对。 这个好专业呢，就是说是这个好专业是您觉得有兴趣的那个专业呢，还是说社会上可能给他的一个好专业的概念？这也有区别哈。 对，你是你觉得好还是？谁觉得好，对吧？是专业排名靠前，还是说收入毕业生收入靠前？还得好好定义一下。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先把自个儿的位次啊先算出来，那最简单，对吧？你拿着位次来问，就比拿着分数来问呢，至少效率会高一些。另外一个呢，孩子到底有什么兴趣和爱好？对吧？你看你能不能说得出来？哪些学科学的比较有兴趣，或者哪些学科学的实在没兴趣？这也咱们也提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呢，家里头是做什么的，在哪个行业上能给孩子就业，提供一些支持和保障，对吧？那这些基本情况弄出来，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咱们现在是有一个那个基本情况调查表，对吧？ 对吧？ 我们那个基本情况调查表啊，它可以打我们这个400-650-7766啊。他索取一下，然后把这个表填完了，拿那个表来，这样的话就他就省事了，你要现填啊，他可能会困难一些， 最后这几天啊，抓住机会，好好的报这个志愿，千万别怕麻烦。如果真的您觉得自己脑子转不过来的话，需要请必要的这个，比如专家，必要的去咨询哈。所以说，千万不要去放弃这样的机会哈，因为高考嘛，对于考生可能这一次。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廖维校长啊，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我是杨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之意一卷锦绣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风霁月辉，浩千秋佳作。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的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6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北京市12369环境信访宣传月已经开始了，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励。在这里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需要实名举报，需要将本人的真实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来告知，以便于为了便于领取奖金，以银行转账方式领取的需提供本人的本市借记卡、开户银行以及银行账号等信息，那么还要提供被举报对象的名称、违法行为发生地、基本违法事实、排污情况的照片等证据，或协助环保部门调查处理。举报机动车违法排污的，还需提供车牌号、车牌颜色和车型等等。那么举报的范围包括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应当由环保部门查处的，且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管理、放射性废物管理、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的环境违法行为。举报的途径包括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政务网站，可以点击环保有奖举报专栏，然后呢还可以邮寄亦或是个人送达。奖励的标准根据举报人的举报线索、发现难易程度以及对环境的危害程度、举报人协查情况等给予举报人相